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七十集，铜镜之后是一间密室。在金光瑶进入之后，墙壁上的灯盏自燃，悠悠的光照亮了四面墙壁上形状不一的多宝格。格子里有书册，有卷轴，有宝石，有兵器，还有几样刑具。黑黝黝的铁环，尖锐的倒刺，银色的钩子，造型奇特，但观看样式便觉森然。魏无羡心知，这多半是金光瑶的手笔。岐山温氏家主温若寒，性情残暴，喜怒无常，极为嗜血，有时以折磨罪人为乐。金光瑶当初就是因为投其所好，总能做出一些五花八门、残忍又有趣的刑具，这才入了温若寒的法眼，渐渐越爬越高，直至成为心腹。随便哪个仙门世家都会有两三个藏宝室，因此芳菲殿里有这样一间密室并不稀奇。密室里除了一张书案，还摆着一张黑油油冷冰冰的长方铁桌，可以躺人。桌面上似乎有些凝固的黑色痕迹。魏无羡心道，在这张铁桌上杀人分尸再适合不过了。金光瑶把秦素轻轻地扶到这张铁桌上躺好，秦素面如死灰，金光瑶给她理了理微微凌乱的发丝，说道，别害怕，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方便到处乱走，这几天人多你就休养一下吧，只要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你就可以回来了。肯说的话你就点点头，我没有封住你身体的全部经脉，点头你还是可以做到的。秦素的眼珠转向他依旧如此温柔体贴的丈夫，目光里满是恐惧、痛苦和绝望。正在此时，魏无羡忽然发现有一间格子被一道帘子挡住了，那道帘子上画满了血红的狰狞皱纹，是一种极其霸道强劲的封禁纹。一张纸片人贴着墙根慢慢地往上挪去，半寸半寸挪得极慢。那头金光瑶还在温声软语地求秦素，突然像是觉察到什么，警惕地回头，室内除了他和秦素再无第三人。金光瑶站起身来，仔细地四下查看一番，并未看到异样，这才走了回去。金光瑶自然不会知道，方才他回头时，魏无羡已经爬到了一格书册之前。他一见金光瑶颈部微动，就倏地把自己薄薄的纸片身躯插了进去，像一片书签一样，扁扁地夹在一本书里，眼睛紧贴着前后两张书稿的纸张。万幸，虽然金光瑶警觉性非比寻常，却也没警觉到要翻翻这本书，看看里面有没有藏着个人的地步。忽然间，魏无羡觉得眼睛所见的这几个字好生熟悉，使劲瞅了半天，心里骂了一声，能不熟悉吗？这是他的字。江丰棉对他字的评价是，潦草轻浮，但有秀骨，这绝绝对对就是他的手迹。魏无羡再仔细看，大概辨出了一鱼夺舍，复仇，强制节气，还有一些破损和模糊之处。最后终于确定了，他把自己加进去的这本书是他自己的手稿。手稿所记内容是他当年四处搜集整理资料，再加上自己的推断后写的一篇关于献舍禁术的文章。当初魏无羡写过不少这样的手稿，都是随手写随手扔，丢在夷陵乱葬岗上他睡觉的那个洞里。 这些手稿有的在围剿之中被战火销毁，有的则像他的佩剑一样被当作战利品被旁人收藏了起来。魏无羡原先疑惑过，莫玄宇是从哪里学来的禁术，现在有答案了。既然是禁术手稿残本，魏无羡绝不相信金光瑶会随随便便让闲杂人等看到这种东西。看来原先金光瑶和莫玄宇就算不是那种关系也绝对不差。正想着，金光瑶的声音传来，阿素，我时间到了，要去主持场面了，之后再来看你。魏无羡已经从他自己写的那叠手稿里一点一点扭了出来，闻声又迅速插了回去。这一次他看到的却不是手稿了，而似乎是两张房契和地契。魏无羡觉得十分奇怪，房契地契这种财物有什么特殊之处值得和夷陵老祖的手稿放在一起保存吗？然而看来看去，这的确是两张毫无特殊之处的房契和地契，规规矩矩，没有机关暗号，纸张发黄，还有墨字。但他不觉得这会是金光瑶随手放进来的，于是记下了地址，位于云梦的云平城，心想着日后若有机会，说不定能在那里探查到什么。好一阵没听到外面的声音，魏无羡这才继续贴墙上行，终于爬到了那间被封禁咒帘挡住的格子里。可他还没看清这间格子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忽的眼前一亮，金光瑶走了过来，掀起了帘子。有一刹那，魏无羡以为他暴露了，可是微弱的火光从帘子外透进来后，他发现自己被笼罩在一片阴影里，前方有个圆形的东西刚好挡住了他。金光瑶定定的不动，似乎在与这间格子里装的东西对视。半晌，金光瑶问道，刚才是你在看着我吗？当然不会有任何回应。静默一阵，金光瑶便放下了帘子。魏无羡悄无声息地贴上了这个东西，冷冰冰硬邦邦，似乎是一个头盔。他转到前方，意料之中地看到了一张惨白的脸孔。封印者要叫这颗头颅看不到听不见说不得，因此这张脸苍白的皮肤上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双目和口耳都被牢牢封住。魏无羡心中默默道，久仰了赤峰尊。聂明觉尸体的最后一部分头颅果然就在金光瑶这里。昔年射日之争上所向披靡、怒有雷霆之威的赤峰尊聂明觉就被重重禁制封印在这一间阴暗密室的逼仄之地里，不见天日。只要魏无羡将头颅上的封印解开，赤峰尊的尸身便能感应到他的头颅自行寻来了。魏无羡端详了这只头盔的禁制片刻，正在思索该如何下手，突然一股异常强劲的吸力袭来，轻飘飘的纸片身体被一股猛力往前一拽，直接贴到了聂明觉额头上。金鳞台另一边，蓝忘机坐在魏无羡的身边，一直在盯着他的脸，看了半晌，手指微动，垂着眼睫，举手轻轻碰了碰自己的嘴唇，很轻很轻，和刚才纸片人在上面撞的那一下一样轻。忽然魏无羡双手微动，食指紧握成拳，蓝忘机目光一凝，将他扶入怀中，抬起他的脸一看，魏无羡的眼睛仍是闭着的，眉头却紧紧地蹙了起来。而密室那边的魏无羡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怨念过于强烈的死者会将自身恨意和怨气无限辐射散发到旁人身上，借此发泄自己的怒气，传染自身的情绪，不少作祟都是因此引起的。其实这也就是共情的原理。若魏无羡此刻用的是肉身，肉身即魂魄的一道防线，只要他不肯，自然别想有怨气能侵染到他。但现在魏无羡附身在薄薄的一张纸片上，防御力难免大大削弱，距离太近，聂明觉得怨念又极强，一不留神就被波及了。上一刻还在心中叫大事不好，下一刻他便嗅到了血的味道。魏无羡已经好多年没闻到这么浓烈的血腥了，骨子里有什么东西刹那间被唤醒，喧嚣沸腾起来。一睁眼便是一抹刀光，一片血影，还有一颗高高飞起的头颅和他轰然倒下的身体。这个身手分离的人家袍背负炎阳烈焰纹。魏无羡看着自己收刀回鞘，口中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头剪了，吊起来给温狗看。身后有人应道，是。魏无羡知道这个被一刀斩首的是谁了，岐山温氏家主温若寒的长子温旭。此人被聂明觉截杀于河间，一刀断头，还被他挑起头颅吊在阵前向温家修士示威，尸体则被愤怒的聂家修士碎尸万段，碾为肉糜涂于地下。聂明觉扫了一眼地上尸身，一脚踢开，手压在刀柄上，缓缓环顾四周。赤峰尊很高，上次与阿金共情，魏无羡的视野极矮，这次却比他平时的视野还要高出不少。放眼四下，死伤无数，有的身着炎阳烈焰袍，有的背后是清河聂氏的兽头家纹，有的并无家徽标识，几乎各占三成，景象十分惨烈，血腥之气直冲云霄。赤峰尊一边扫视一边迈开步伐，似乎要检查还有没有残留着一口气的温家修士。这时旁边一间瓦房里传来咔啦的异响，聂明觉一挥长刀，一道凌厉的刀锋扫了过去，劈开了瓦房简陋的门，暴露出门后一对惊恐万状的母女。瓦房破旧，屋里没几样东西，他们也无处藏匿，躲在一张桌子下紧紧搂抱着彼此，大气儿也不敢出。那年轻少妇圆睁的双目里映出聂明觉浑身浴血杀气腾腾的模样，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他怀中的女孩已经张开了嘴，吓得呆了。聂明觉见只是一对普通的母女，应当是此地开战后未来得及逃走的平民，紧锁的眉宇微微一松，恰好身后有下属跟上来，不知什么情况，叫道，宗主。那对母女只知道日子过得好好的，忽然来了几帮修仙之人，杀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根本不懂哪边好哪边坏，看见拿刀拿剑的就害怕，以为必死无疑，神色越发惊恐。聂明觉看了一眼他们，收敛了杀气，说道，没事。他垂下握刀的手，稳步朝一旁走去。那少妇瞬间抱着女儿瘫软在地上，半晌忍不住小声啜泣起来。走了几步，聂明觉忽然顿住，问身后下属，上次清理战场的时候留守最末的修士是谁？那名下属微微一怔，留守最末，这个倒是没记清楚。聂明觉皱眉道，记起来告诉我。他继续往前走，那名修士则赶紧去问其他人，不久之后追赶上来道，宗主，问清楚了，上次清扫战场留守最末的修士名叫孟瑶。听到这个名字，聂明觉微一扬眉，似是略感讶异。魏无羡知道为何，在金光瑶认祖归宗之前，他从母姓名字就叫做孟瑶，这并非秘密，而且 这个名字还曾经大名鼎鼎。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